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公交车是我们日常出行经常会搭乘的便捷交通工具，每天在这流动的车厢内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儿的我们经典名段呢，就为您介绍荣获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戏曲类节目一等奖的相声剧《公交协奏曲》。说起《公交协奏曲》这个作品啊，云集了三位实力派演员，冯巩自不必多说了，他称得起是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台缘最好的相声演员，成功出演过《刘老根》中山杏的严学晶，演技堪称一流，再加上人气超强的王宝强，称得起是强强联合。但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公交协奏曲》这个作品最早的演员名单中啊，并没有王宝强，他是在2008年的一月底才正式接到春晚剧组的邀请。说起为什么要邀请王宝强加盟，《公交协奏曲》的导演尤二群表示，王宝强的优势就在于他的真诚，他在作品当中啊，只要进行本色表演就足够了。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冯巩、王宝强、严学晶等表演的相声剧《公交协奏曲》。 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啊！ 看，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叫你呢？ 叫你呢？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那应该叫 巨头。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了第一次见面吗？ 嗯，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 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跟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你给我上来吧。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说你呢，投币。 就家属也投币啊？ 那你谁家属啊？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就您这模样有地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投币没带钱吧？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 拍出来！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为什么？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有这必要吗？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了。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我说德华呀，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了。 马德华呀。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的。 这事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吗？啊，

这我那工资卡，你叫他进去吧。 不要。 你拿着。 不要。 你拿着，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真难产。 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 你起来，这干什么？这是？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我得下车了。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北京。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嫂子就不用去了。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大哥，再见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就在王宝强加盟公交协奏曲的前不久，春晚剧组还发出过一份特殊的寻人启事，那就是啊，面向全社会寻找这个作品的原作者。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公交协奏曲是根据微型小说网上转发的一篇微型小说多投了4块钱改编而来的。由于网络刊发作品并非实名制，而且呢，这篇小说还曾多次被不同的网络转载，因此原作者一时难以确认。春晚剧组为了保护作者版权，因此才发了这样一份寻人启事。直到2008年的1月底，情景相声剧《公交协奏曲》的脚本多投了4块钱的作者终于浮出水面，他就是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2002级的学生薛晶。这次宝贵的经历也让身为文学爱好者的薛晶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心，立志要出版自己的小说集。说完了春晚剧组寻找公交协奏曲原创人的故事，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赵振铎、赵世忠、王世臣合作表演的化妆相声《坐电车》片段。 我每天上下班呢都坐电车，我一跟那售票员，人家服务态度好极了，对待乘客真是热情和蔼，体贴乘客心，解答乘客提出来的问题，而且嘛，扶老携幼，还得报站、卖票、收票，照顾的乘客是非常的周到。您就拿那天我、 哎，这中啊，扮上了。 哎，农民打扮， 好好好好。 我告诉你，哎，千万要注意啊！不管他怎么治，嗯，咱们可别生气。 对，那有什么办法？ 对， 哎，上车，上车，上车！ 哎，这就来了。 哎，还等半年呢，是怎么着？ 哎，好，上车， 上上上上上上，上 哎、你上吧、啊。 哎，使劲往里挤啊！ 上， 哎，挤挤挤，使劲使劲。 你上， 哎，上啊，上啊，啊，上，挤挤挤，哎，不上我可要挤了啊！走，走，走，关门走嘞！ 哎呦我的娘哎！ 好嘛，要没练过太极拳呢，都坐不了他这车呀！ 哎呀，同志，怎么这么急呀、 啊？啊？ 太急了！ 啊急啊！啊急！别坐这车， 坐嘛车？ 坐火葬场那车。 嗯。 一个人躺里舒服着呢，一点都不急。 你看我坐火葬场那个车做嘛呀、啊？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你说我应该怎么说话？ 同志，这照你这么说话，我可对你有意见。 有意见 呢？哎， 有意见你提呀、啊。 嗯， 那有意见本，你有零零都写满了，就在那挂着呢。 我跟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哎，你姓什么呀？ 管我姓什么呢？ 你看看，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你多少号？ 我呀，草鞋没号。 不是，你瞧，你有木号了，你木号人你怎么给你写呀？ 我让他给我写来了。 你不说全写满了吗？ 嗯，他这儿等着我呢。 哎呀，同志，你说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 哎， 我什么态度？同志，你什么态度啊你？你呀好好学习学习去吧你。 他还让人家学习呢。 哎同志，咱们无论搞什么工作呀，都要为四患贡献力量。赵表员的称呼。 别说话别说。 怎么了？ 你这人喝酒了。 啊， 喝得醉不中跑这撒酒疯来了。 谁喝酒了？ 酒言酒语的吗？ 这个、啊、你是喝酒了吗？ 没喝呀。 我问 你问问 你问问问。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说瞎话呢？人家没喝酒，你怎么说喝酒了呢？你看看， 买票买啊？ 我是月票， 没问你 没 啊？那这是问我呢？ 多新鲜呢，没问你，问谁呀？买票买啊？打算白坐呀？是怎么着？ 白坐做嘛呀？ 人那钱在手里拿半天了。 是啊，他拿半天，我哪知道啊？我是诸葛亮，我能掐会算。 啊，行了，诸葛亮，来张票。 谁诸葛亮？ 你不说你叫诸葛亮吗？行了，来张票。哎，同志，这是多少钱的票啊？ 你给我多少钱呢？ 我给你一毛钱。 哎，是的，你给我一毛钱，我给你挂一毛钱的票啊。 我要五分的。 你要五分的，我哪知道？ 那你事先怎么不问一声？ 那么他事先怎么不说一声呢？ 你看，这都怨我了， 多新鲜呢，不怨你，怨谁呀、啊？ 行行了，别抱怨了，这么倒霉还不行吗？ 哎，你别不乐意啊，你要觉得不上算，你多坐两站。 我多坐两站，我找谁去？ 坐人坐车都关 你。 太不像话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告诉你，我不跟你 说，一个人反应能快 一点， 那我们这 边好， 你 怎么回事？ 你看二位怎么样？把们俩给气了没有？ 真把咱们给气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王世臣合说的相声《坐电车》片段。坐电车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品化妆相声。和冯巩在新世纪的今天表演的相声剧《公交协奏曲》虽然各自反映了不同的主题，但他们都将化妆相声和相声剧两种特有的相声形式展现在了广大观众面前，称得起是经典之作。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王宝强演唱的《出门靠朋友》。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出家门口，闯荡在外头，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好几个春秋。把梦想追求，心中有个盼头，只想有一天我能够把成功拥有。想家的时候，别借酒浇愁，却总找不到一个回家的理由。想过回头，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能够听到朋友加油。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